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

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技，

羞又面对，喜欢收拾泪水，自己心甘情愿。耶耶耶耶，谁是错谁是对再也无所谓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绝不能说 做快乐的自己。